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 就你，别让

怎么保卫空虚，好想把我的全部都给你一个人，多平凡的期许，总在人潮散去瞬间觉醒，这是你记得不到爱你，从不曾挥霍，好想要挥霍，好让明天继续。我要的生活只有那么一种，却无法一个人点滴的过，昨天的手，谁来救我？午夜梦醒，家徒四壁，再没有什么包围空虚，雨好像把我的必须，总在人潮散去瞬间觉醒，全身力气得不到片刻爱你，从不曾挥霍，好想要挥霍，好让快乐继续，从不曾挥霍，好想要挥霍，没有什么是必须。

不要难过，所有的痛替你受。如果你要如此沉默，我便永远不开口。你说爱情是你唯一的伤口，说我永远都不懂。借酒装疯，挥洒所有的温柔在别的男人的怀中，看着我泪为你流，再哭也说不出口。但是你可知我一直在等你回头，看着你失去从容，只为了害怕寂寞，心里焦脆，活在无尽的谈论之中。为你心疼的我，为你心疼

叫他糖，他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，柔柔的头发一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一闪若为姑娘叫他糖，唱起那个情歌可可亮亮，晚早晨黄昏甜甜的，痴痴等他心上人。 太阳那个下山有一天，东山那个春高有一年，你山上痴情话守着我。 时间20点整， 房天下， 房天下。